学，大家好。请看感应篇第50段。煞人取财，情人取位。这个是四患之物的第6条。感应篇注解里面说的很多，举的因果报应事情也很多。实在讲，这些例子是举不胜举，太多太多了。只是我们一般人呢，粗心大意。如果稍稍细心留意，你就能够看出这些因果报应呢，都在我们的周边。书上写的是古时候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是眼前的事情，我们应当要明了，法律决定不是尽善尽美。所谓法律有漏洞啊，聪明人钻取法律的漏洞，犯科作奸了啊！这是世间以为啊聪明人，在佛法里面看呢，这些人是最愚痴之人。为什么？世间人眼光短浅啊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丧失了未来的大利。这不是愚痴，是什么呢？所以反而不如老实人。老实人在现前吃一点亏，上当了，厚利在未来啊。如果积之德行，不把得失放在心上，晚年就得大利。佛家讲，这个利益是属于花报，果报在来世，来世所得的殊胜利益福报，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所以佛教人呢，要积德累功啊，决定不可以做伤害社会、伤害别人的事情啊，这个对自己决定有大损耗。我们听了这些话， 能相信，但是信心不深，信心里面还夹杂着怀疑。所以常常啊会退心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这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搞透彻，没有将这些现象看清楚，所以才犹疑不决。听了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，半信半疑，不能成就自己真实功德。诸佛菩萨常常劝人发心念佛，这发心两个字意思很深啊。发心是说发菩提心啊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。几个人能发呢？真正觉悟了，就一切都会为别人着想。因果的道理，我们常常为别人想，别人也就常常为我想。如果只为自己想，不为别人想，同样的道理，别人也不会为你想。这个理我们应该懂得。事出世间贤圣所为，我们仔细观察，不同的地方就这么一点。大圣大贤，英雄豪杰，常怀十方，常念众生啊！尤其是念苦难的众生啊，念念不忘，念念总是想帮助他们，决定没有伤害、没有杀害的道理。那么杀人取财，情人取位，夺取别人的地位，陷害别人，这个事情古今中外史书上我们看的很多，现实的社会也不在少数啊。他能逃得了法律的制裁，能逃得了一般人的耳目，决定逃不了因果。决定逃不了果报。所以我们要冷静细心去想想，佛法是法啊，诸位常读了凡四训， 要深深地记住，明了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人心就安了，安分守己。所谓是理得心安了，理要没有得，不能够通达，心是安不下来的，安不下来，他就胡作妄为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还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得意，就错了。先贤有所谓，爱人者人恒近之，那么我们要夺别人的，夺到手保不住了，也会被别人夺去，我们骗来的到后来也会被别人骗去，然后才晓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！佛在经上尤其说得好啊：“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啊！”世间人贪念，用佛法的眼光看，他贪念什么？他贪念地狱无条根呢。那还能逃得过地狱的果报吗？这些教诲大小乘经论里面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深思，要醒悟啊！无量劫来，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。哪一道都曾经去过，不但去过，佛告诉我们，佛讲的话都是真话，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多，时间长啊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从我们起心动念、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用心、我们的行为，冷静反省就知道。经上虽讲的不退转，不退转谈何容易，深明其理的人不退转，要深明啊，四弘誓愿里面为什么 那么样强调断烦恼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们同学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心性，我们的智慧德能，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没有差别。现在为什么落得这个样子？搞得这么可怜，这么凄惨。华严经上说过，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妄想无明烦恼，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所以才说烦恼无尽誓愿断了。烦恼断了，你就真的发生了啊，自信就是发生。啊，学法门是成就报身，度众生是成就应身。佛有三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身啊。现在我们的三身不能现前了，现在这个身相是业报身啊。造善业，人天两道的福报啊，造恶业，三恶道里的福报啊，阿修罗也不算是善报。为什么呢？阿修罗的福报虽然大，享福的时候就会造更大的恶业，福报享尽了，恶报现前。时节之长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啊，他造业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造极重的罪业。啊，底下一句说：“诸相乐福，辩证派遣。”我们看看太上所讲的这一段，用佛法来看，修罗造的业，罗刹造的业，虽然是个人身，他造的业跟修罗道没有两样。所以古里啊，打仗战胜了，战胜了是用丧礼来处置啊。打胜仗打赢了， 不是欢喜。要晓得，在这个战争当中，双方死伤多少人，所以是用悲哀怜悯的心情啊，来处置这桩事情啊。至于投降、归服了，更是用怜悯心来安慰他，来帮助他度日。如果还以贡高傲慢之心虐待这些人，任意的杀害，这个造的业要大了。为什么？这些人已经失去抵抗力了，失去抵抗力，你再要杀害他，不但是个人，畜生都如是。世间为什么有战争？为什么有刀兵劫？这是因果报应的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，没有刀兵这些灾难，佛讲了一句话：除非众生不食肉。这个冤结才能化解。你吃的这些众生肉，他不甘心啊。他现在是没有抵抗的能力。但是他一转世，所谓是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。一转世到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他就来报复。报复绝对不会报到恰恰好处啊，总是要过分一些。每一次都过分一些，这个就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，看近代史，最近这100年当中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眼看着有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一次比一次残酷。我们想想，这原因从哪来的？杀业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残酷的事实？追根究底，教育失败了，没人教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诸佛菩萨的教导，没人相信了，都说这个东西迷信。不但是迷信，而且还要把它打倒，把它抛弃，完全随顺贪嗔痴慢，完全遵从弱肉强食。外国人提倡的进化论呢， 不懂得因果的道理，不知道报应的事实，所以今天的世界濒临灭亡的边缘，谁能够救呢？宗教徒们希望上帝能救我，那上帝发脾气了，上帝发怒了，要惩罚世人。上帝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慈悲怜悯世人，所以要教我，那么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，我们要顺从佛菩萨，顺从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印光大师为我们选这个感应篇，教导我们学习人人能够依感应篇的教诲来学习，这个劫难可以挽回。一个人修，一个人得度，大家学习，大家都能够得度。这一篇的经文不长，只有1300多字，要熟读，不但要读，要认真反省检点，改过自新，这个是消灾免难之道。灾难是自己造的，化解还是要靠自己，自己不肯回头，求神求佛菩萨都是枉然。自作自受，所以还是要自己来化解这个问题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